水面晚霞，骏马好似彩云朵，牛羊好似珍珠撒的草原，我的家，水清草美，我爱它。草原脚下绿色的海，蓝宝就像白莲花。

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，还有枕边这条黄河。

轻轻，我将放弃多年的孤独。 我爱拥有了你的温柔，就像拥有了太阳。我将非常富有， 来听歌，请欣赏沈小岑演唱的《青春曲》，张抱墨演唱的《我总要轻轻的歌唱》。 像大海浪花，青春呀，青春像海燕飞翔，浪花飞舞，海燕欢唱。

下面请欣赏叶采华演唱的《残花姑娘心向党》，陈琳演唱的《只有这地球》，汤赞演唱的《祝福祖国》。 我们才可以想。 手，我们只有这一个地球，大家要对它好温柔，别让好地球皱眉头，轻声 我们才可以享受。